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一边行一边将屠房中的情况对杨雪莉简要咁讲咗一次。杨雪莉却认为呢度唔系失落响时间嘅轨道以外咁简单。比如锅里头煮紧嘅熟牛肉的确系可以食。食晒佢自己亦唔会再重新出现。城中嘅一切都固定响某一个时刻。如果唔受外力嘅影响，佢始终唔会发生任何变化。外边嘅天空由昏暗变成漆黑，手表嘅时间亦好正常，咁就讲明时间依然系正常流逝。另外仲有一点最容易被忽略嘅系，恶罗海城中嘅事物并非静止唔喐嘅，只能够讲佢永久咁保存住一个特定嘅形态，绝非系时间凝固嘅原因，所以可以暂时排除时空产生混乱的这种设想。为了便于称呼，我们姑且将恶罗海城中好像永恒一样的瞬间称为 X 先。X 呢意思就是未知了。这里是一个完全停留在 X 线上的神秘古城。想解开 X 线之谜，就一定要搞清楚恶罗海城在最后的时刻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要等到天光之后，在这个蜂巢城堡的深处才可以找到更多的真相和答案。我被这座古城里头的怪事搞得很猛整，现在听了杨雪莉的分析，发现她的思路非常清晰，看来真是人比人比死人的。不过这世人呢，可能我只能够适合做领导，所以呢就没有生一个能够做参谋长的脑袋。我哋从城墙外围爬到咗风食湖边嘅绿岩之上，回头眺望夜色中嘅恶罗海城，佢静静咁陷响地下，依然闪烁住无数灯火，城中嘅光线依然如黄昏时候一样咁昏暗。睇嚟到咗听日早上，城中亦依然系呢个样子。一番来回的奔波，明叔和阿香都已经体力透支，山林中又有班民搞出没，我们都不敢落去，只好在绿岩上面找了个避风的地方休息，准备唞到天光再入去这座主城道一探究竟。于是我们轮流守夜。第二日天光的时候，我发现杨雪莉早就已经醒了，正专注地睇紧我哋喺轮回宗庙里头发现嘅嗰本圣经地图，头顶上嘅云层好厚，透过云罅射落嚟嘅阳光并唔充足，四周被绝壁险峰环绕嘅山谷挡住，十分幽暗。岩下嘅恶罗海城就好似系同呢个世界完全隔绝嘅咁，依然如故，灯光闪闪，静得出奇。整座城停留在 X 线上。杨雪莉讲了，我有种预感啊，如果今日找不出 X 线的秘密，恐怕大家以后永远都离不开这个山谷了，这里根本就是个绝境。杨雪莉手中的这一张地图破损得十分严重，是葡萄牙神父摄取轮回中的机密想去掘宝的，但是还未成行，神父就由于宗教冲突被杀死了。我们始终分辨不出途中所绘制的地形究竟是大鹏鸟之地定是凤凰神宫。于是我问杨雪莉了，杨参谋长啊，现在是不是有了新发现啊？ 同附近的地形对比起身，可以断定圣经地图就是凤凰神宫，亦即是恶罗海城的地图了。但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亦都只能够将葡萄牙神父偷窥的图纸复原出了 30%， 而且呢还是东一块西一块的， 互不连接嘅。不过如果时间允许嘅话，我都可以根据呢度嘅环境，将地图中缺失嘅部分补充完整嘅。 如果有咗古城嘅地图，哪怕只系有一部分作为参照，咁对我哋嚟讲，亦绝对系个极大嘅帮助。我打起精神，将肥仔明叔同埋阿香一一都叫晒起身，将剩低嘅为数不多嘅食物分俾大家做早餐。食完呢一餐就冇任何储备啦，除咗落湖捉鱼，就唯有去城里头煮牛肉食啦。再次入城嘅时候，明叔又同我商量啦： 阿胡老弟啊，唉，我睇啊唔入城啊算啦，不如搵路出返去啦。呢座古城既然咁古怪，何必以身犯险啊？你话系唔系啦？ 我炸帝冇听见，心諗我同肥仔杨雪你三个为咗寻找凤凰胆嘅根源付出咗几大努力啊，好唔容易先至嚟到呢度，点会轻易放弃啊？临死阵前不死阵后，当即啊，我仲行快咗几步抢先入咗城啊。除咗俾我哋掂过嘅嘢，其余嘅嘢咩变化都冇，甚至就连城中嗰一层淡淡嘅薄雾亦都仲系咁。肥仔直接去到屠房里头，割咗几大块新鲜嘅牦牛肉备用。琴日晚黑本嚟想等天光睇清楚结构直到黄龙，但是城中的光线依然昏暗，在风巢下面抬头往上一看，主城之内的灯火就好像是静静地附着在风巢上面的千百只萤火虫。露在上面的大风巢只有半截，更大的部分深陷在地底。按照魔国的价值观，重要的权力机构应该都响晒地下。于是我哋绕住城下走，找到最大一个洞穴，进入风巢的内部。里面的洞穴之密集，结构之复杂，简直就同风巢同蚁巢一样，使我不免觉得里头的居民到底是人定是昆虫呢？想当初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期，全国都在那深挖洞港积量，这种人防设施我都挖过，但比起这个地下的恶罗海城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这些洞穴有很多都是天然形成的，否则单凭人力和器械，很难想象可以做出这样的工程来。我们找到一个最大的一条通道向地底行，这里的通道和两侧的洞穴中都有灯火照明，每向前行一段，杨雪莉就用笔将地形记在纸上面。他画草图的速度极快，一路行下去亦都没耽搁太多的时间，就绘制了一张简易实用的路线图。我不时用狼眼手电筒去照射两旁的洞屋，大部分没有灯光的洞屋里头都是空空如也的，还有些洞中潮湿的地方还聚集着很多比老鼠还要大的曱甴，用枪怼都怼不死。越行入去，洞屋的数量越少，规模却越来越大。蜂巢城地下的尽头是两扇虚掩着的大石门，通道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门洞，门洞上面分别嵌着一蓝一白两块宝石，用手电筒往里头一照，左侧的洞内有数十米见方，穹顶好高，深处有个石做的鬼头雕像，鬼头面目凶恶狰狞，下颚刻住一排七星瓢虫的图案，四个角落点住微弱的牛油灯，最中间的地面上并排放住黑牛白马两只被蒸熟咗的祭品。另一边的门洞里头事物亦都差不多。杨雪莉翻出地图，其中的一块残片上面有冰宫和火宫两个地点，同这里完全一样。然而地图上 应该标有通道尽头大石门里面的地方就已经损坏了。只有在地图缺损的边缘可以看到一些类似动物骨骼的图案。记得在轮回中的黑虎圆坛中，水晶砖的最下层亦有类似的图影。这些骨骼和恶罗海城中居民消失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我满腹疑惑地推开了尽头的石门，一入去立即感到一阵寒气直透心肺。我心想，这个典里头的邪气真是够晒重，又阴又凉，和上边几层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眼中所见是一间珠光宝气的神殿，不过殿中虽然有好多灯火，但依然十分昏暗。殿堂又深，睇唔清楚里面嘅情况。这个时候，杨雪莉同肥仔亦跟住我入咗石门。我正话想向前行，发现明叔同阿香企咗喺外边冇跟入嚟，于是就对佢哋讲啦：明叔啊，行啦，企喺度做咩啫？阿香匿喺明叔嘅背后，细细声咁对明叔讲咗啲乜嘢。明叔听咗满面都系惊慌。我就觉得更加奇怪啦，于是行翻转头问佢搞咩鬼啦。明叔突然拔出手枪指住我讲： 阿米过嚟啊，你千祈咪过嚟，再过嚟我就开枪㗎啦。你背脊上面趴住隻嘢啊。 为咗探知深渊嘅秘密，我哋重新返到去大坝嘅放映室。观看了一段日本人绝密的航拍胶片，但是因此我们被滞留在暗无天日的基地里面，亲身经历种种超乎寻常的事件，最后终于乘坐一架飞机再次进入那片巨大的虚空之中。深渊、龙墓、影中鬼、敌方特务，一切的秘密比想象来得更加诡异。 SO FM 网络电台首发《大漠苍狼》第二季《绝密飞行》，原著南派三叔，编译校对播讲阿玲。 我停低脚步，站在明叔和阿香对面七八步的距离，面对明叔指向我的窗口，我已经明白了，一定是阿香讲我被这种东西上了身。我和阿香无怨无仇，他没可能要陷害我的。难道就是由于我没答应娶他，所以他又冤礼我？不过阿香的性格都挺好下的，应该不至于陷害我。但是女人的事哪个讲得埋的？我的脑开始有点乱，但是突然想到，莫非我身上真系有咩嘢？点解我一啲都感觉唔到嘅呢？我马上喺心里头默念咗一段无选。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嘅作风，系同人民群众紧密咁联系响一齐嘅作风，以及自我批评嘅作风。冇问题啊，我仲系我啊，可以放心啦。呢个时候，明叔对我讲啦： 胡老弟啊！你我交情不薄，我睇你前途无量，所以先有意将阿香许配俾你。不过你依家真係有问题啊，阿香对眼系唔会睇错㗎，你话系唔系啦？ 呢座恶罗海城远远超出咗人类嘅常识同想象，咩事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我知道明叔嘅老婆同保镖马仔都死晒，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为了他自己的安全，他是绝对敢开枪。但明叔正话举起枪的时候，我身后的肥仔和杨雪莉亦将两支运动步枪瞄准了他的脑了。我对身后边的肥仔一摆手，叫他们冷静点。如果有一方沉住气先开枪，不管是哪个冧低，那都是非常可怕的自相残杀。明叔啱先确实是紧张过度，这个时候他那个号称小猪脚的头脑亦慢慢恢复了过来。 当前的局面他自然看得很清楚了。哪怕他再有一些出格的举动，肥仔和杨雪莉就会毫不犹豫地用子弹向他的脑袋开两个窿。他想将手枪放回去，又觉得有些尴尬，想讲句话来圆下场，又吞吞吐吐地讲不出来，过了半日才解释。 我掹枪呢是想打你背脊上面那只嘢。这个世界上哪有话外父打自己女婿的事，你说是不是？ 肥仔和杨雪莉的枪口已经使明叔的心理防线崩溃，再给个胆他，他都不敢开枪了。我于是直接问阿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究竟看到我背上趴着只什么。阿香就讲了， 胡大哥，我好惊啊！我啱先确实系睇到你背脊上边有只黑色嘅嘢啊，但系睇唔清系乜嘢，好似系个黑色嘅漩涡啊！ 黑色嘅漩涡，唔通系我身上嘅眼球嘴就开始有变化？但是阿香为什么没看到杨雪莉和肥仔身上的变化呢？我即刻用手指指着自己后颈问阿香了，是不是这里啊？阿香摇头讲了， 不是啊，是在你的背包里头啊，现在还在这里啊。 我急忙将身后的背包卸了下来，发现背包的两层拉链都开了，好像是在通道尽头的时候，肥仔从我的包里头拿个探音爪，准备探查石门后面有没有机关的。他不记得将拉链拉翻上。阿香的眼睛只能够看到没有遮盖的区域。但我的背包里头会有什么呢？我将包里头的东西全部抄出来，阿香一手就指着一件东西讲了， 就是佢啦。 这个时候杨雪莉亦都控过嚟。 是凤凰胆啊。呢枚珠本嚟就係同献王个头颅合为一体嘅。后嚟俾我哋带咗返北京，经过巧手工匠嘅剥离，亦都好难恢复原貌。 杨雪莉讲得冇错啊。但呢个时候一睇，发现佢表面上嗰层玉石竟然喺度逐渐咁溶解消失。露出咗里头粒珠出嚟，佢本身就有一种能够吸引混沌之气嘅能量。阿香睇到嘅就系呢样嘢啦。睇嚟凤凰胆一定系受到呢一座神秘古城嘅某种影响，或者系嗰种能够使时间凝固住嘅 X 线有关嘅。有呢枚珠响手，或者我哋就有咗开启呢一扇尘封住无数古老秘密之门嘅锁匙啦。肥仔见我哋冇咩意外，於是趁呢个机会过去将明叔嘅武装解除咗。顺手啊仲将佢隻瑞士金镖同嗰块润海石都搜埋出嚟，顺带一并没收。明叔呢次呢就算係理亏㗎啦，所以声都唔敢声。我同杨雪莉对住凤凰胆观察咗一番。呢枚代表长生不灭嘅轮回之眼，同恶罗海城嘅秘密仲需要喺城中继续寻找。於是将粒珠重新装返好，对明叔同阿香稍微解释咗一下。喺呢座恶罗海城里头连个鬼影都冇，叫我哋唔使担心。如果仲系唔放心要分道扬镳嘅话，咁就请自便啦。随后我哋行入石门后嘅大殿。呢度只有一进，石柱上都有灯火，墙上边挂满晒掹住嘅几百张人皮。以前睇见壁画咧，都系画响墙上或者系砖石之上，而呢度竟然系用红、白、黑、蓝四种颜色，将城中嘅重要事件纹咗响人皮之上。呢啲亦系我哋喺恶罗海城中所见到嘅唯一有记载嘅绘卷。殿里头仲有啲大型嘅祭器，最深处有一啲裸体女性嘅神像。 杨雪莉只系睇咗几眼就讲啦。 呢啲人皮上面记载嘅信息太重要啦。虽然符号仲未完全能够睇得懂，但系结合长诗里面提到嘅同魔国战争嘅嗰一部分内容，同殿里头记载嘅魔国重大事件相结合，就可以了解嗰啲鲜为人知嘅古老历史，绝对可以解开我哋面临嘅大部分难题。 我哋所掌握到嘅信息虽然唔少，但系到目前为止都系啲难以联系起身嘅碎片，唯有杨雪莉先可以统筹运用。响呢方面，我亦都帮唔到手，唯有帮下手出下主意。于是叫明叔同阿香响店里头休息，肥仔负责烤啲牛肉俾大家充饥。我同杨雪莉就去分析人皮上面嘅绘卷，想逐渐理出一条线索出嚟。恶罗海城作为魔国嘅主城，佢嘅政体同其他嘅国家完全唔同。魔国鼎盛时期嘅统治范围覆盖昆仑山周边，历代武国王直接由佢哋供奉嘅主神蛇神嘅遗骨统率，国中所有嘅重大决策都系由国中祭司通过向蛇神之骨进行祭祀之后再占卜所得嘅。响嗰个古老嘅时代，占卜系非常严肃重大嘅活动，唔可以轻易咁举行，其中可能要间隔几年，甚至系十几年先至会举行一次。魔国冇国王，咁亦就系城中冇皇宫，而只有神殿嘅原因。所谓嘅皇室成员，都系一啲掌握住话语权嘅巫师，但系呢啲人嘅地位响国中都只系排到第五名之后。响魔国嘅价值观中，蛇神之骨系最高神，仅次于呢个邪神嘅系其埋骨嘅洞穴。再其次呢，就系嗰种头顶生住有一只黑色肉眼嘅正见阿含。正见阿含意思就系巨目之蛇。绘卷中描绘最多嘅就系魔国传说中经常提及嘅鬼母。魔国嘅宗教认为，每一代鬼母都系转世再生，从唔可以以真面目示人，永远都要遮住块面，因为佢哋嘅眼睛系足可以匹敌于佛眼嘅第六种眼睛魔眼。佛眼无边，魔眼无界，亦并非系每一代鬼母都能够拥有呢一种妖瞳。响鬼母之下，系掌握一啲邪术，就好似系类似于重塑原始形态嘅几位主祭司。当然嗰个时候嘅重塑仲远远未有献王时期嘅复杂，唔能够害人于无形，主要呢系用嚟举行重大嘅祭祀嘅。佢哋嘅葬礼风俗亦都十分奇特，只有主祭司先有资格被葬入九层妖楼。响昆仑亚口嘅大凤凰子嘅遗迹中，我所见到嘅魔国古坟应该系一位鬼墓嘅土葬坟墓，而第一位鬼墓被视为邪神之女嘅念空黑岩已经被葬在龙顶冰川的妖塔里头了。这些词呢都多次在萨格尔王的传说中被提及。这些描绘战争的场景当中，甚至还可以看到狼群等等的野兽参与。其中那头白狼大概就是水晶自在山。不过白毛狼王和达普鬼虫的地位很低，只是相当于妖奴。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老传说，基本上都是将一些部落的特点以及野兽的特点加以夸大神化，封为山川湖泊的神灵，那就如同中国夏商之前的传说时代了。在萨格尔王的传说中，由于北方妖魔亦即是魔国的侵略，领地、戎地、加地三国曾经多次面临灭族的危险，终于在高原上面出现了一位制敌宝珠大王，加上莲花生大师的协助，带领三国联军踏入北方的雪域斩妖除魔，一举覆灭了魔国。魔国的突然衰弱很可能就是由于恶罗海城出现了毁灭性的灾难，但在这些人皮上面并没有对这件事有所记载。这个时候肥仔来叫我们了。 唉，正所谓 走到和尚就走唔到庙，呢座庙又唔会走咗去嘅。唉，食咗嘢再讲呢。 我都觉得好肚饿啦，于是暂时将呢啲事放低，食咗嘢再讲啦。拧转头一睇杨雪莉，仍然喺度出神咁望住最后几张人皮。我叫咗佢好几次，佢先行过嚟。但系杨雪莉冇去攞肥仔烤嘅牛肉，直接行到阿香身边，漫不经心又有意无意咁用手拨开阿香嘅秀发，睇咗睇佢嘅后颈。这个时候佢嘅面色已经起咗微妙嘅变化。佢又去睇明叔嘅后颈。明叔唔知佢想做乜嘢，只好俾杨雪莉睇咗一眼后颈。我一睇杨雪莉紧咬住嘴唇嘅表情，就知道出事啦。佢喺做重要嘅判断同决定之前，都有呢个习惯嘅动作。果然就听见杨雪莉对我讲啦。我想我哋都被阿香对眼呃咗。呢座城确实是真实嘅。但呢度根本就唔系恶罗海城。呢度系无底鬼洞啊。